大家好，又系宠儿话你知，我系阿 Yan 啊。咁上个礼拜咧，因为嘉宾有啲问题啊，有啲事情啊，所以缺席咗一个礼拜。咁今次咧，我好开心，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咧，亦都有好多人赞赏呢个节目，都开始好多人听啦，但亦都有好多评语。但系咧，我系新人，俾多多指教啦，亦都我会继续努力噶啦。咁好啦，讲翻话题先啦。咁之前咧一路都讲紧猫狗啊、医疗上啊、照顾上嘅问题啦，咁都系活生生嘅动物啦。咁咧今次个题目咧系讲啲咩咧？未必每一个主人都好想听，但系呢个题目咧系每一个主人都会要知嘅，一定会经历嘅。亦都我知道好多好多主人亦都好开通、好明白有呢样嘢。咁今次个话题讲咩咧？宠物善终。咁亦都我今次请咗一个嘉宾咧，系做一行嘅宠物善终行业嘅其中一间宠物善终公司守护天使嘅负责人 Emily。 系 ，Hello， 系大家好，我系 Emily。 咁咧，我亦都咧想同大家了解翻清楚呢一行系咪真系咁唔想啲主人好唔想知啊，好唔想听到。其实唔系噶，你要记住人。死咗都要揾殡仪啦，系咪先？以前我哋唔识，可能会掉去垃圾房或者揾渔护处去处理咗佢。咁但系而家有我哋嘅宠物善终呢一行嘅时候，亦都俾我哋更加了解。所以我今日叫 Emily 上嚟，就系俾大家清楚点解会有善终呢行啦。咁我想Emily， 我想问一问你咧，系有咩令到你会想做宠物善终呢一行啦？即系叫做宠物殡仪啦。 系，因为其实之前咧，我自己都有养宠物嘅，咁亦都系有即系宠物离开嗰个经历啦。咁当自己想去投身嘅时候，系希望可以为更加多嘅小朋友去服务，系啦。咁亦都系想自己亲力亲为去做呢一件事。 咁但系你系个心系用即系。你话好想为好多动物服务啊？咁譬如你系服务边样嘢，定系即系你系会唔会话有阵时有啲义工啊，或者有啲系有需要嘅，你哋会唔会提供啲免费服务，或者俾啲优惠嘅服务佢哋咧？ 其实相当都会嘅，因为始终流浪嘅动物啦，咁加上其实义工好多时候系自己即系自己银荷包出嚟嘅，咁佢哋亦都冇任何嘅资助嘅时候，咁我哋都会去酌情去处理呢件事啦。咁同埋都系好希望就系话自己本身系做呢一行嘅时候，亦都系好希望可以投身翻去帮翻呢一个动物嘅嗰个义工界咯，系啦。 咁但系其实咧 ，Emily 咧，我以我所知啦，有阵时我都见到网上面咧，见到譬如你喺街边啦，有啲譬如可能好意外，车死咗，甚至乎或者有啲雀仔可能飞落嚟嗰阵时系跌死咗啦。咁我见到你都会亲自拍埋架车一边，好危险嘅情况下，你都会走去执咗佢。但系你系执咗佢之后，你系会系去攞翻公司做火化，还是真系去咗弃置佢哋咧？ 我系会攞翻去公司做火化嘅，咁因为其实我哋见到个动物嘅时候咧，咁我哋自己都会去谂一样嘢，就系佢本身已经系唔系咁好彩啦，即系可能被车撞到或者其他因素喺个路边嘅时候，咁咁啱遇到我哋啦，咁既然间我哋系有个路，亦都系可以帮助到佢嘅时候，我哋就会带佢翻去，咁唔会弃置噶啦，因为我带得佢翻去嘅就一定系帮佢做火化，咁如果见到譬如有啲小朋友，是有个颈绳啦，咁呢个咧系有机会系有主人嘅时候咧，咁我哋都会去联络翻，系啦，我哋会摆翻上网睇下有冇主人去认领翻佢啦，咁亦都有成功个案系有主人领翻个小朋友嘅，咁但系如果系冇主人去认领嘅时候咧，咁我哋都会帮佢安排做咗个火化，咁就同佢即系了埋件事咁样咯。 其实咧就系好多宠物善终公司就呢个承诺啦，因为唔会做表面净系话我可以我做俾你睇，我执咗佢，我可就你哋其实唔知噶，但系其实咧佢哋每一间善终公司都好啦，都唔讲边一间，其实咧都会咧攞翻去做火化噶，咁呢个系对宠物一个承诺。唔系话欺骗你哋任何一个主人嘅，咁另外就系话咧，Emily 亦都会好责任，就系话见到有狗大嘅，亦都会去揾主人。点解亦都想，最后一面都想主人可以见得到嘅。咁我想知道咧，而家咧其实系咪好多主人都知道有宠物殡仪一行嘅咧？ 係啊，而家會相對係多咗嘅。咁其實因為始終資訊咧係發達咗啦，咁好多時候喺網上面啦，甚至有啲朋友啊去介紹嘅情況之下，因為而家養寵物嘅其實等於屋企養個小朋友一樣，咁大家都會因為渠道亦都多咗嘅，即係以前可能就未必有人會咁清楚知道有呢一個行業，或者選擇去棄置咗佢，或者 call 漁農處啦。咁但係而家始終即係嗰個服務係層次係多咗嘅，咁變咗係好多都會揾我哋寵物善中去幫一幫手咁樣咯，係啦，咁。 如果診所方面都會揾，如果獸醫診所嗰啲會唔會揾你哋咧？ 都會嘅，因為相對都會知道有我哋呢個公司啦，咁亦都知道我哋個服務啊、產品啊、其他嘢咯，係啦。 嗯，但係我亦都知道咧，有陣時咧，佢哋咧去收寵物嘅時候咧，即係離世嘅寵物嘅時候，好多主人都好唔捨得。即係我經歷過我自己只16歲嘅狗走嗰陣時，真係佢走嗰一刻咧，係完全唔捨得放手嘅。咁我好明白，亦都主人做主人嘅，可能口就好明白話佢。走始终都会有一日噶啦，我哋需要时候就要放手啦。咁但系真系佢到佢真系走咗啦，有冇啲主人嘅情绪？譬如到嗰一刻你嚟到啦，佢可能佢打俾你嗰阵时啊，你好啊 ，Emily， 我有只龟虎狗走咗，我想你去边度边一边度收。咁佢电话同你讲到好冷静嘅时候，咁但系你去到嘅时候，可能佢屋企人啊好失控啊，甚至乎。唔俾你哋去接觸隻動物，去收隻動物嘅時候，你哋會唔會有啲會有人親自去做安慰啊、輔導啊，令到個主人肯釋懷、放手俾交隻寵物俾你哋呢？ 会嘅，其实好多时就是去到嘅时候就会有啲比较突发嘅情况，就是主人会唔舍得啦，因为始终系我哋要接走佢个宠物嘅时候咧，咁佢相对就见唔到佢自己嘅宠物咧，咁佢会有个失控嘅。但系我哋都会去解释翻俾佢听，其实我哋系嚟帮个小朋友做事，咁亦都系希望佢会尽快咧得到嗰个冷藏安顿咗个小朋友先，然之后都会同翻个客人去讲翻，其实我哋而家要帮个小朋友做嘅。就是帮他做好个后事，咁令到他会有个安心啦。咁加上亦都系会去教导个主人，即系同佢讲系话，我哋应该要做啲乜嘢，或者之后我哋会点样安排，系即时去话俾佢听，等佢好清楚明白，去理解咗啊。而家我哋呢一刻唔系攞走佢宠物，而系安顿佢个宠物，然之后。叫主人佢哋有个安排嘅时候，有个充足嘅时间安排，咁亦都系会比较圆满少少嘅。咁客人即系见到我哋要咁嘅情况嘅时候，都会安心咗好多。咁因为所有嘅嘢都会喺佢面前去做啦，咁包括我哋去承载小朋友嘅时候咧，咁亦都系主人会一齐去参与嘅。咁变咗佢哋会安心好多咯。咁系从而上，我哋喺接收嘅时候已经系令到个主人会比较安心啲嘅。 嗯，咁但系咧，我知道啦，早前啦，咁啊 ，Emily 咧，咁咧就有一个其实系好，佢都几辛苦嘅经历，其实系收一只大嘅狼狗啦，咁。嗰、那個經歷都其實都係好辛苦，你佢可以講俾大家聽。其實咧，我好想介紹翻佢哋個程序，佢哋去收動物嘅程序有幾艱辛，唔係話你哋想象中可能話，哦，我可能去到門口咁就可以接走隻寵物噶。佢哋收寵物嘅情況可能去到攀山涉水啊，甚至乎去啲好污糟嘅地方收。咁咁啱，佢早排就去咗一個地方，比較真係好艱辛、好辛苦嘅經歷，而。嗰日系仲要系好夜嘅，系咪啊？ 系啊，冇错。 系啊，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即系我都想话俾人哋听咧，你哋做呢一行都几辛苦，可唔可以讲一讲你哋嗰日嗰个遇到啲乜嘢好棘手嘅嘢啊？好令到我系知道系两个女人去负责嘅啫，因为车都有问题，唔系架车有意外，系泊架车都有问题。咁所以我想大家了解一下呢个情况。 系好嗱，咁其实咧，就我哋接到个求助个案嘅时候咧，咁我哋都会了解嗰个地区性啦，咁同埋泊车个位置啦，甚至去接宠物嗰个时候系上楼个情况会系点样嘅，咁知道当时就系要系喺村屋个地方去接宠物啦，咁我哋亦都会去问清楚嗰个上楼梯啦，或者。 车可唔可以直达到门口啦？咁嗰个情况就系车系唔可以直达到门口嘅，呢个系第一个。 嗰日几点钟噶？ 嗰日都要成系九点几十点嘅，系啦。咁就然之后就嗱泊唔到，即系嗰个门口系泊唔到车，咁要喺停喺某一个村口嘅位置。咁然之后咧就需要系用车仔啦，我哋都会有个手推车同埋有个大型嘅胶箱啦。咁就然之后我哋就要推架车仔入村，系啦。咁就要步行大概成30级楼梯以上，咁去接个宠物嘅。咁司机哥哥一定要留喺架车度，系因为村嗰度嗰个位置比较狭窄，咁亦都系会有车出入嘅时候咧，就需要停车或者需要兜圈。咁当时都已经系即时去加派人手去帮手噶啦。咁但系就始终车仔系上唔到20-30级楼梯，咁我哋都要系徒步上去，上咗个地址之后，咁接好咗个宠物，然之后就帮佢去运送翻落嚟嘅时候咧，系啦，咁就都 遇到啲困难啦。落嚟嗰一刻系咪？ 系啦，会遇到困难嘅，因为始终个宠物都会比较重啦，咁同埋你有楼梯，其实有楼梯嘅时候咧，咁中途大家都要可能作一个休息啊，咁样，同埋入到去单位里面嘅时候，系嗰个环境系非常之狭窄嘅，咁连我哋个想承载个胶箱都唔可以，咁我哋都有个工具，就系我哋会用一个特大嘅毛巾啦，去垫住个小朋友先，咁同埋嗰个我哋自己嘅工作人员去帮个小朋友帮佢搬出嚟，系啦。 咁咧，大家都聽到啦 ，Emily 講今次呢個經歷啦，其實係唔係即係佢哋呢一行唔係單單淨係一個經歷可以話到俾大家聽，佢哋每幫一隻動物，佢哋都係出咗好多汗水，汗水之餘，佢亦都係出個心出嚟，而唔係因為為份工而打份工啊。咁有啲主人可能好多要求嘅時候，你哋係咪盡量都會做到俾到佢呢？ 其实可以系咁讲啦，因为点解咧？好多时就系话，我哋去接宠物嘅时候，我哋都会了解翻个客人佢想我哋几点钟去接啦，或者系点样去配合佢啦。咁同埋最主要系，其实我哋系好希望就系，我哋同客人之间，就算系我哋系去接小朋友嘅时候，大家都系有个互动喺度，个互动系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咁所以变咗好多时就系，我哋去接嘅时候，虽然我哋会问清楚个地址、问清楚个时间。但 anyway， 我哋因为始终有时可能去到嘅时候都会有啲突发情况，就系突然间屋企都想有人翻嚟望下个宠物啦，咁甚至系会有啲系送埋上车嘅，咁我哋客人要求嗰啲，我哋都尽量会配合到佢，系因为都其实我哋做得呢一样嘢系希望个客人最紧要系安心。 同埋我想知啦 ，Emily， 你系咪每一次出去收动物都系你都会跟埋一齐去噶？ 好多时都系，因为始终都会帮轻下个司机啦，因为有时好多时候可能去嘅地方系楼下系比较难泊车搵位，咁 anyway 就系、是起码我可以帮即系配合到个司机之余咧，咁亦都系可以比较即系到达嘅时间会拿捏得准少少咯。 同埋啦，好啦，咁我已经了解到Emily 佢个做呢行点解会有啲咁嘅谂呢样嘢啦。咁另外就係话佢都分享咗佢个经历啦，亦都有同大家讲佢如果主人情绪方面佢哋点样去辅导啦。咁我亦都好想知道一样嘢，就係话其实呢呢一行咁厌恶性，其实唔係个个都会肯去做呢一行啦。你点解呢？走嘅事事寥寥一定有啦，有伤口啦，甚至乎系甩头甩计，佢哋都做过噶啦。咁你之后，我想知道一样嘢就话，可能而家有阵时，而可能我今次个节目嘅听嘅主人可能未必咁中意，就系话，哇！我而家听紧新会天使啊 ，Emily 喺度讲紧佢个经历，佢个工作。我唔系要你哋知佢个经历，知佢个工作，我系要俾你知道宠物善终。做呢度嘅入面嘅每一个员工，每一个都系用个心去做，希望咧每一个主人都要体谅佢哋嘅工作。咁亦都知道有啲可能比较缓慢嘅主人，可能要佢哋去做啲任何嘅嘢，尽量其实佢哋都尽量已经系要做嘅，都做到俾你哋，希望可能体谅下啦。咁藉着呢度，我想喺因为上半 part， 我想知道Emily， 咁我而家呢一 part， 我想同你 讲就系话嚟紧，我知道呢一行你唔系好多年噶咋，但系嚟紧你之后有咩更加可以进展啊？咩抱负令到嗰个宠物善终界令到更加人明白，更加人去谅解你哋咧？ 其实我哋嗰、那个即系我哋接触呢一行。个时间系唔系好耐，但系当我去决定去投身呢一个服务嘅时候，其实虽然个小朋友唔系我自己，但系我去接个小朋友嘅时候，我已经当咗系我自己小朋友。系因为每一个养宠物嘅，其实大家都系一班朋友嚟嘅，都系爱惜动物嘅。咁我哋想带个信息出嚟，系我哋一定要尊重个小朋友，无论佢系喺街上面嘅小朋友，甚至喺屋企嘅小朋友，甚至系流浪嘅小朋友。我哋都要抱住一个好尊重个生命嗰个态度去面对，系啊。咁虽然我哋有时去接小朋友嘅时候，其实系好多唔同嘅 case， 唔同嘅个案，厌恶性我唔可以咁讲，因为调翻转，佢哋一定系有个 甚至乎你哋会好难 失禁 系咪啊？俾主人闹你哋都有试过。 佢会唔开心咯，即系因为始终嗰个宠物行开咗嘅时候，咁有啲系措手不及嘅，因为太过突然其来啦。咁亦都系有啲就系会觉得啊，你系嚟帮我善后嘅咁样。但系 anyway， 我哋去接嘅时候，我都系抱一个心态，就系我系嚟帮你善后，我亦都会好好咁样去即系帮你安排个后事，因为我哋就系觉得我哋系希望宠物善终呢样嘢系俾人哋知道，我哋系好尊重动物，系因为点解咧？无论佢系选择咩服务都好，甚至系点样安排嗰个火化都好，因为火化都会有形式，都会有唔同嘅。咁但系我哋都希望将个正面嘅信息带出嚟，系佢哋系有生命嘅，唔系走咗之后就咁样摆喺度就算，而系要好好咁样去帮佢善后呢个工作。我哋系好希望好正面咁样去面对身后嗰个处理嗰件事嗰个态度。 即系其实咧 ，Emily 都讲得好清楚，佢个之后嘅目标，佢个目标都系想所有主人都更加明白到佢哋嘅工作上，同埋亦都佢会更加对。所有主人都好似当自己屋企人一样噶，因为其实你哋明白到咧 ，Emily 咧其实系一个好真性情嘅人嚟嘅，佢可以同你哋一齐喊，同你哋一齐笑。咁我都好想知道咧一样嘢啦 ，Emily， 我想问你自己本身而家你有几多只狗咧？ 而家暂时有三只。咁就本身有两位小朋友就上咗天家啦，咁而家就屋企有三位小朋友。 但係呢我亦都知呢呢三隻小朋友呢好得意喎，其中有两隻呢其实係佢哋嘅善终公司嘅 PR 嚟嘅，咁亦都係被遗弃㗎啦。咁佢 Emily 个心态都係话想点解会有两个 PR 喺度呢，佢係想话俾啲即係会带俾啲主人快乐，点解你隻动物走咗啫，但系记住新嘅生命系会再嚟嘅，所以 Emily 嘅做法其实我系觉得好，我哋要更加去即系支持佢哋宠物善终呢一行，甚至乎我知道 Emily 你系会有时时帮手要去去叫做点讲咧，去啲义工嗰啲场嗰度咧。是不是有时要他们帮他们手呢？ 其实我们都会的，是因为其实他们会有些物资呢他需要帮手去运送啦，粮啊，甚至是有时都几比较紧急用的 BB 奶啦，因为始终有时就说救咗啲 BB 嘅时候，咁其实最主要係要扑奶啦。咁但係臨時臨急或者半夜三更未必可以咁多人帮到手嘅时候，咁我哋好多时都会去做呢样嘢。但係我哋就冇公开嘅，因为我哋就觉得帮咗就算。即係起码就知道有班新嘅生命嘅时候，我哋可以希望我哋出少少绵力去帮佢继续延续落去囉。 所以呢你要明白一样嘢，佢哋就算佢係做即系叫做我哋叫做一个叫死口嘅工作啦，即系佢殡仪行啦，但系佢哋仍然咧每一日都为紧嘅再生嘅所有嘅动物咧系去工作嘅，佢哋唔系净系话啊，我净系去每日去可能去收遗体，每日去安慰主，但系佢哋个工作之余，佢哋亦都去 帮所有嘅活口，所有嘅义工，奔奔波波，奔奔波波去帮忙嘅。所以宠物善终呢行咧，其实就真系好善良，好善良。希望你哋咧手下留情，有阵时咧真系唔好太过紧张佢哋做每样嘢，放心。你哋揀得佢嘅，其实你哋就係要放心俾佢哋，放手俾佢哋，佢哋一定搞得最好嘅。咁呢一 part 我哋真係比较严肃啲啦，就係讲宠物善终嗰、那个、那个流程啦，即係佢哋去收个流程啦，讲下个经历啦，可能比较沉闷，但我都好想你哋去听。咁嚟緊一阵下一 part 呢，我哋就会呢讲呢宠物善终轻松好多啦，佢哋嘅火化个流程系点样做，会帮你猫猫狗狗做啲咩？另外佢有啲好好嘅产品，等啲主人呢携带返去嘅时候亦都有个留念嘅。好，稍后再见。